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上。长庆元年春正月辛丑，上巳元秋，赦天下，改元。河北诸道各令均定两税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勉戒节极恶，为相重惜官职，少所引拔。西川节度使王波大修供奉，且以禄节宦官，求为相。段文昌复左右之，召征波一京师。勉屡于言英立政，言波先邪，勿论沸腾，不可以污台司，尚不听。免遂辞位，即位，拨至京师。壬戌，免罢为右仆射。免故辞仆射。二月癸酉，改吏部尚书。卢龙节度使刘总即杀其父兄，心常自疑，朔见父兄为岁。常于府舍犯僧数百，使昼夜为佛事，每事事退则处其中，或处他事，则经济不敢昧。晚年恐惧尤甚，意见河南北皆从化。己卯，奏起弃官为僧，仍赏赐钱百万民以赏将士，赏面谕西川节度使王波领归镇，拨雷表起留京师，会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请退。人参以文昌同平章事，充西川节度使，以翰林学士杜元颖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，以波为刑部尚书，充盐铁转运使。元颖焉知六世孙也。回鹘保义可汗卒。三月癸丑，以刘总兼侍中，充天平节度使，以宣武节度使张弘敬为卢龙节度使。乙卯，以全知京兆尹卢世梅为荧幕观察使。丁巳，召刘总兄弟子侄皆出关，大将辽左亦宜超卓，百姓给付一年，军士赐钱一百万民。戊午，立皇帝景为夫王，越为穷王，穷为缅王，义为戊王，殷为茂王，宜为光王，协为资王，旦为渠王，宛为禅王，皇子湛为景王，韩为江王，凑为张王，荣为安王，禅为颖王。刘总奏恳起为僧，且以其私地为佛寺，召次总名大觉，赐名报恩，简中时以子僧服及天平节月，事中告身并赐之，为其所责。召魏志总以削发为僧，将士欲遮留之，总杀其唱帅者十余人，也以印节授留后张起遁去，即名军中使知之，起奏总不知所在，鬼害卒于定州之境。翰林学士李德裕即辅之子也， 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常对策讥切其父，恨之。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取有隙，又补缺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辉掌共举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、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逐所善进士于辉，即榜出，文昌身所主皆不遇，及第者郑朗、谭之弟、裴传、杜之子、苏朝、宗闵之婿、杨殷氏、汝氏之弟也。文昌言于上曰：今岁礼部书不公，所取进士皆子弟无异，以官节得之。上以问诸学士，德育枕身皆曰：诚如文昌言。上乃命中书舍人王琦等复试。下四月丁丑，召处郎等十人，贬徽江州刺史，宗闵建州刺史，汝氏开江令，或劝徽奏文昌身主书，上必悟。徽曰：苟无愧心，得丧一致，奈何奏人私书，岂是君子所为也？取而焚之。时人多之。身敬玄之曾孙，岂波之弟也？自是德育宗闵各分朋党，更相倾轧，垂四十年。丙戌，册回鹘四君为登罗雨露莫密诗钩主皮茄崇德可汗。五月丙申朔，回鹘遣都督宰相等五百余人来逆公主。仁子，盐铁使王波奏约却茶额，每百钱加税五十。有时以李觉等上书以为，却查尽其真源多事之计，仅天下无余，所宜宽横脸之目，而更增之，百姓何时当得息间？不从。丙辰，见王克薨。癸亥，以太和长公主嫁回鹘。公主上之妹也。吐蕃闻唐与回鹘婚，六月辛未，叩清塞堡。延州刺史李文悦击阙之。戊寅，回鹘奏以万骑出北庭，万骑出安西，据吐蕃以迎公主。初，刘总奏分所属为三道，以幽拙迎为一道，请除张弘敬为节度使，平冀归谭为一道，请除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，迎墨为一道，请除全知京兆尹卢世梅为观察使。弘敬先在河东，以宽简得众，总与之邻近，闻其风望，以燕人桀骜日久，故举弘敬自带以安吉之。平松之子，知和硕风俗而尽诚于国，故举之。世梅则总妻族之亲也。总要尽责麾下抗谏难治者，都知兵马使朱克荣等送之京师， 其家奖拔，使殷人有目献朝廷禄位之志，又献征马万五千匹，然后削发委去。克荣涛之孙也。是时上方酣宴，不留意天下之物，崔植、杜元颖无远略，不知安危大体，苟欲重重红镜，为各荧幕二周，以世美领之，自于皆统于红镜。朱克荣等久羁旅京师，至贾盖衣时，日益中书求官，执元颖不知行，即除洪敬幽州，勒克荣备归本军区时，克荣备皆愤怨。先是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，与士卒均劳役，及洪敬至，雍容娇贵，兼于于万众之中，燕人讶之。洪敬装没自尊，涉巡乃一出做绝事，宾客将吏罕得闻其言，情意不接，正是多委之幕僚，而所必判官为拥备，多年少轻薄之事，嗜酒豪纵，出入传呼甚盛，或夜归烛火满街，皆燕人所不喜也。诏以前百万民赐将士，洪敬留其二十万民充军府杂用，拥备复裁刻军事粮赐，绳之以法，朔以反鲁构则立足，为军事曰：今天下太平，汝曹能挽两弹弓，不若识一丁字，由是军中人人怨怒。